身，究竟也很无等，苍凉孤灯会有多伤痕，窗纸薄梦透身，此时你何存，银丝星辰缘聚难言真，旧情破碎撕裂心神，苦了几无能，问谁不语气泪痕，无梦何时再燃灯，叹故乡情儿悠悠如焚，一句灯火亮起多少分身，心难归魂随梦乱勾年轮，弦的声你让梦想着，只余回首石头忘记的魂，那夜回去处的唯而寒冷，石头的香才有忘了的神，这痕迹还能留多少分，究竟也很无灯，苍凉孤灯会有多伤痕，窗纸薄梦透身，此时你何存，银丝星辰缘聚难言真，旧情破碎撕裂心弦，苦了几无能，问谁不语气泪痕，无梦何时再燃灯，叹故乡情儿悠悠如焚，一句灯火亮起多少分身，心难归魂随梦乱勾年轮，弦的声你让梦想着，只余回首石头忘记的魂，那夜回去处的唯而寒冷，石头的香才有忘了的神，这痕迹还能留多少分， 给不了我想要的，我必须离开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爱你。 或许早就是这样的结果，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，给不了你太多，或许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安慰自己不要太难过，你选择虚无的诱惑，我选择自己失魂落魄，其实伤心不是你的理，是伤心你的堕落，你要追求想要的生活，却让我覆水难收的活着，其实伤心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伤心你的堕落，你孤注一掷的选择， 怎么面对你犯下的错。 当天空有了夜的颜色，是你走后看不到的落寞，我躲在角落，为何还会舍不得？现在的你早已不知下落。 或许这就是这样的结果，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。看着你哭了，而我却给不了你太多。或许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安慰自己不要太难过。你选择虚无的诱惑，我选择自己失魂落魄。其实伤心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伤心你的堕落。你要追求想要的生活，却让我覆水难收的活着。其实伤心不是你离开，而是伤心你的堕落。你孤注一掷的选择，让我怎么面对你犯下的错。其实伤心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伤心你的堕落。你要追求想要的生活，却让我覆水难收的活着。其实伤心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伤心你的堕落。你孤注一掷的选择，让我怎么面对你犯下的错。让我怎么面对你犯下的错。